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甜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电台的春节特别节目，在这里芳华先给您拜年了。春节呢也是有情人团聚的时候，那今天的节目呢为有情人安排几首情歌，祝大家假期愉快。听众朋友，周杰伦算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华语乐坛的歌手，出道至今已经17年了，陪伴了80、90后的整个青春，甚至连不是他粉丝的人再听到他的歌都会被带回到某个时间段的回忆中去沉思很久。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请大家分享一下跨时代歌手周杰伦的几首情歌。 惊喜关于爱情，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那天起却见出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在那转就真的遇见 Mr. Light。惊喜关于爱情，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那年纪 刚才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演唱的《说爱你》，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制作。曾经一提到周杰伦就会想到蔡依林，两个人就好像那个时代华语乐坛的天王天后，他们也曾经合作过许多的情歌。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老歌了，2003年发行至今不知不觉已经15年了。再听到这首歌仿佛呢又回到了那个年代。周杰伦为蔡依林写的这首歌融合了周杰伦的 R&B 风格，又有王志平等人的悲情歌曲。整张唱片里面的填词曲谱全都是由周杰伦亲自操刀完成的，歌曲的节奏一起，很快便能感觉出浓郁的爵士的情歌风格。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的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地说爱你，让人感受到了那朦朦胧胧羞涩的爱意。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2016年6月24号发行的，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演唱并且作曲的歌曲《告白气球》。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火遍了全国，的确是最近些年来呢周杰伦少有的类似过去经典曲风的作品。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法国的美景，觉得应该来一首简单爱类似的歌曲创作，回顾一下以前那种对于初恋小清新的感觉，让人听着听着跟着旋律和节奏就忍不住一起举起手摇动起来，像演唱会上拿着荧光棒全场一起浪漫。 方文山用气球来描述女生说很难追的这个小趣味，让这首歌曲的情节更浪漫。还有网友说呢，这首歌开口就听哭了，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简单爱的夏天，用听英语的复读机播着他的歌，把歌词抄在了日记本的最后一页，边抄边想着喜欢的女生，这种初恋般的幸福感只有周杰伦能给。十七年过去，听着他的歌一路走过来的人已经不再是青涩的少年了，当初那个染着一头黄毛皮皮的周杰伦，如今也已经为人夫为人父了。就在2015年他的女儿出生了，都说女儿呢是爸爸的掌上明珠，前世情人。周杰伦把对女儿的感情让全世界都听到了，那就是2016年5月30号发行的歌曲《前世情人》。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呢，就是四个月大的女儿随手在 pad 上弹出来的几个音符给了她灵感，也正是这些零散的音符最终刺激了周杰伦的创作欲，并且补全了整首作品，然后呢延伸出了主题，进而发展成为一首完整的作品。这也是他写给女儿的第一首情歌，这首歌用巴洛克式的华丽古典风格加上电子迷幻嘻哈，营造出了神秘又迷人的风格来诠释，仿佛人真的穿越回前世另外一个国度里，看到了一个小女孩的出生成长，四季更迭，逐渐的成长，恋爱，最后步入了礼堂的短片，浓缩而精华，而歌里蕴藏的是父爱，更令人动容。 这首 MV 最后的几个镜头呢，就是他的四个月的女儿在 iPad 上随手探出几个音符的镜头。女儿胖胖的小手非常的可爱。女儿才四个月大时，周杰伦就已经为女儿今后嫁人远去而黯然神伤。这首歌的作词人是黄俊郎，他的神来之笔为杰伦的旋律锦上添花。这首歌的爱已经超越了周杰伦个人情歌中的爱，升华为父与女两个人的互动。周杰伦的前世情人已经做了一个父亲最好的注解，正如歌词中说的那样，我后来会在纯白的礼堂牵好久的手交给另个他，眼泪一点一点一滴流下，感动也会跟着流下，远远看着你们幸福，像前世我们有过的模样。之前我们提到了简单爱，那么接下来这首简单爱就送给大家，让我们回到17年前，重温那个年轻的年代。新的一年到来了，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周杰伦坚持17年的音乐创作一样不忘初心，同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样伟大又唱着歌一直走，我想就 最后请大家欣赏一首周杰伦和袁咏琳的对唱的歌曲《怎么了》。这首歌唱的其实是分手歌，就是男女都互相赌气冷战，吵到要分手了，但是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却又不断地问自己怎么了，这段爱到底怎么了呢？往往是当事人最搞不懂到底怎么了，而这种心情以男女对唱处理，更出现了微妙的对照，令人心有戚戚焉。也许爱情发生问题的时候，不要只问对方怎么了，而是问自己怎么了，也许才能找到真的答案。又或是爱情逝去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答案。 上车了，收拾行李，背上行李，我走了。一再重复听你喜欢听的歌，甜蜜回忆太多，心软了，真的结束了。舍不得你唱的生日快乐歌，还记得你的温柔方式，终于我懂了。话题聊到这里，你笑了，却也太迟了。我用咖啡让我拉出白色的心，不愿眷恋你侧脸，在咖啡表面形成的思念，形成怀念。你在我鼻尖，我渐渐的勾画出你嘴角弧线，所有的曾经。 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春节愉快，再会。 七夕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翅膀，它却不想。 双